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杨芳打算应义律的要求，以停战换通商，并请求广东众官县不要单弦上奏，一切等义山来了再说。 北京城春光明媚，微风和煦，紫禁城的太监和宫娥们脱去夹袍换了单衣，两只燕子在养心殿的大屋顶下筑了一个小巢，刚孵出的小燕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道光刚批阅完几份奏折，想闲散一会儿，但没过一会儿功夫，就见穆彰阿一手提着袍角，一手拖着奏事匣子进了垂花门。 皇上，这是刚收到的折子。 道光的思绪又回到国事国非上。 是谁的呀？ 一份是巡江御史骆秉章的，一份是国永侯杨芳和广东巡抚宜良的。道光先从匣子里取出骆秉章的密折，站在石阶上阅读。臣封闻湖南兵盗月，沿途骚扰，所过市镇居民多受其累，当逆夷进攻乌勇，其实湖南兵皆在乌勇驻扎，闻炮即逃，自相践踏，落见死者数百名，其余逃到猎德，竟因抢夺财物致有伤必乡民之事。越民既苦于寇，复苦于兵，水深火热之下，何堪设想？哼！道光不由怒火中烧，这些丘八乌龟只会坏朕的大事，应宜攻入广东省河，到处散发揭帖，用保护工商不害民众之类的谎言摇买人心。可这些兵痞却穷凶极恶，鱼肉百姓，等于逼着民众当汉奸，管带湖南兵的人该杀。穆彰阿提醒道， 皇上，管带湖南兵的是镇殿镇总兵降福，他已经战死沙场了，前几日军机处刚发下停计，要按提督立优序。 唉，道光争冲片刻。 前几日朕接到杨芳的奏折，他说湖南兵在乌勇奋勇抗敌，战死沙场者达400余名，杀敌500以上。 骆秉章却说湖南兵闻炮即逃，自相践踏，落见死者数百名。一场战事两样表述，谁在捏谎，谁在说实话呀？ 道光盯着穆彰阿的脸，愤懑的目光满是困惑。穆彰阿舔了舔嘴唇，似乎是想给道光吃宽心药。据奴才推想，骆秉章看重军纪，杨芳看重战绩，所以才会一场战事两样表述啊。 哎，这个相符啊，临死给朕出了一道大难题。惩处他，他为国捐躯了；褒奖他，他的兵却鱼肉百姓，闹得民怨沸腾。 杨芳和宜良的奏折说什么？穆彰阿把折子递给道光。 皇上，杨芳和宜良说，美国、法国、荷兰等国已经恢复贸易，九至口外的货物得以销售，引起英商好一片新鲜。宜求义律多次请托美国领事多拉纳转递禀帖，恳请通商，并说只要朝廷允准通商，他们就不再滋扰。杨芳和宜良还说，印度虽然是英国属邦，但距离英国路程遥远，从不滋事生非。各国货船均以进口贸易，从不滋事生非的印度却无辜受累，似乎不应令其项羽，而应根据该宜的顺逆变通处置。 道光越听越不对味儿，脸上渐渐阴云密布了。 蜀邦与宗主之国一脉相承，让印度商人贸易等于让英夷贸易。朕三番五次下旨，断不准英夷贸易，也不准与之礼遇。要是贸易了事，何必征调七省大军？何必动用数百万国帑？何必逮问其善？又何必调换伊里布和御前呢？以朕之见，杨芳和宜良是想重蹈其善之故辙，逆夷情状诡谲，反复无常，屡屡伤我提振大员和沿海变兵。若不大家缴玺和成窗，如何安慰忠魂？如何扬我大清国威啊？杨芳和宜良不顾国家大体，置朕的御令于脑后，汲汲以通商为辞，只求迁就了事，殊不可解，朕失望之极。自将二人照逆之力革职查办，严加易处。 穆彰阿在道光身边办事多年，知道皇帝性情急躁，一激动就拿臣子撒气，经常惩罚过头，遂婉转劝道： 皇上，现在正值搅拌吃紧之时，骤然处分前敌大员，是不是有点操切呀？奴才的意思是，杨芳与众不同，经常举措出格，不如赤夺花翎，摘其顶戴，罪官贬职，革职遣戍，不下八九次，受的处分为本朝之惯呐。但他毕竟勋劳卓著，是本朝的头号虎狼之才，为一篇不合圣意的奏折就处分他，对他不过是毛毛细雨。 穆彰阿说的在情在理，给道光发热的头脑浇了一点凉水。道光稍稍冷静，敛住了火气。 这个杨芳啊，有时立下天大的功劳，让你高兴得睡不着觉，有时能把你气得半死，郁闷得吃不下饭。朕姑且念他旧年勋劳，挂记一笔以观后效。英夷长于海战，弱于陆战，他们既然攻入内陆，深入唐澳，就不应当再放虎归林，听任他们轻易退回海上，否则的话，他们会没完没了地骚扰我朝海疆。 广州与北京的间距是一道阻隔消息的天然屏障， 道光和穆彰阿做梦也想不到，杨芳驾驭奏折的功力不亚于科场上的三顶甲。他在官场上大起大伏，屡遭错跌，错跌的头脑清明，悟透了皇上的心思，晓得哪些事能报，哪些事不宜报，报到何种田地才恰到好处。杨芳写奏折就像布迷魂阵，半遮半掩，避重就轻，左右躲闪，上下腾挪，手法娴熟的无人可比。他根本没有如实奏报广东敌情，对沿江炮台悉数失守和英军攻占商馆等事丝毫不提，对与义律谈判之事只字不讲，把已经恢复的贸易说成是尚待请旨的提议。杨芳还拖延兵力不足，必须等云贵、陕甘、湘赣、川的七省援军全部抵达，才能对英军大加浇洗。道光更不会想到，杨芳威望鼎盛，竟然能劝说广东官场集体缄口。如此一来，他把广东局势笼罩在雾霭之中，不仅道光看不清，军机处的阁老们也被照得两眼迷蒙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靖逆将军奕山与参赞大臣龙文车马舟楫，星奔夜驰，一路攒行，走了五六十天才到达佛山镇。佛山与广州只有60里，顺流而下大约半天的水程。与他们同时到达的还有新任两广总督齐贡。齐贡是刑部尚书，当过广东巡抚，道光派他去湖南和江西两省提调粮草，调剂军需。他刚到江西，皇上就罢了齐善，颁旨叫他接任两广总督。奕山、龙文和齐贡刚落脚，2400援兵也开到佛山了。佛山县黄鼎义的义城，既要为过境的川军提供米粮，又要接待京师大员和新来的两广总督，忙得脚不沾地啊。义夫、义卒、马夫、伙夫们陀螺似的旋转起来。英军控制着珠江水道，天字码头附近有兵船巡逻，杨芳、阿金阿、宜良和林则徐等人显然不能在天字码头迎押京师来的大员。他们接到滚单之后，乘船逆行去黄鼎义拜会奕山等人，致使一座小小的驿站聚集了一群位高权重的文武高官。听说杨芳和广东大吏们来了，奕山、龙文和齐贡出了驿站，在驿站门口的台阶上等候他们。杨芳下了船，拄着拐杖，游着步子朝他们走去。 哎呀，奕大将军，老汉我来晚了，让你们反客为主，出门迎我们了。 十几年前，奕山在新疆帮办军务，曾经在杨芳麾下效力，与他相当熟人。他走下台阶，模仿着杨芳的口气： 嘿呀，杨公父，我怎敢劳烦您老人家出城60里相迎呢？哈 哈。他逢场作戏，啪啪两声打下马蹄袖，做出行弟子大礼的姿态。 嘿嘿嘿嘿嘿，杨芳赶紧止住：这可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你是皇亲贵胄，堂堂正正的靖逆将军，老汉我给你当参赞做配角，行这种礼老汉可消受不起。 奕山说：哎呀，您老人家是太子少傅，京城里的龙子龙孙见了您都得执弟子礼，我这个远房皇侄更不能欠了礼数。 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现在 你是大将军，千万不能尊卑倒置。 一山收了架势，改行平行礼。杨功夫近来身体可好啊？杨芳缺了门牙的老嘴一张一合撒起漏风。 嗨，70岁的老汉好不到哪儿去喽。从外面看像模像样，拉开衣襟，满身都是鱼鳞疤。 接下来杨芳与龙文齐共相互寒暄。龙文是嘉庆朝的老进士，比杨芳小几岁。当年杨芳西征新疆的时候，龙文总理梁台与杨芳和一山搭过伙计，但他不像杨芳那样经得起折腾，由于一路颠簸车马劳顿，不免面带疲劳之色。齐共60多岁，长着一张跟悬崖峭壁似的瘦脸，两道眉毛像两撇枯草，眼角上的鱼尾纹清晰可见，齿鱼长的杂色胡子垂在胸前。杨芳道：“ 齐中堂，摇身一变又回广东了。两广总督这碗饭可不大好吃啊。”啊， 齐共谦虚道：“哎呀，我才德不足，成平时期当个巡抚尚可，烽火连天之时当总督，恐怕是瘦牛拉大车，力不从心呐，杨功夫。” 一番寒暄过后，大家进了驿站的小课堂，围坐在一张硬杂木八仙桌旁。六位大员和林则徐等高官锦绣补服，红缨冠帽，起花顶子，孔雀花翎，交相杂错，把一间普普通通的小厅堂装点得熠熠生辉。一山一到佛山就听说广州战事不利，杨芳等人不得不抚顺移情，恢复贸易。一山等人颇觉蹊跷，皇上要大神挞伐，杨芳、宜良、阿敬、阿和、林则徐怎敢忤逆皇上呢？但是战局究竟如何，还得听杨芳等人当面讲述。杨芳把广州战局详述一遍，说得一山、龙文和齐共心惊肉跳。待他讲完之后，一山才问：“ 杨功夫啊，你果真下令开仓贸易了？”“这开仓贸易是机密之策，要是针尖对麦芒，硬碰硬的蛮干，广州城怕是早就易手了。” 龙文诧异道：“这事儿没请旨吗？”杨芳方寸不乱：“ 说请旨就请了，说没请旨，他就没请。”“ 啊？”“ 眼下这局面呀，是敌强我弱，唯有通商应夷才肯息兵八战呐。本省官兵慑于逆夷，枪炮凌解，不敢应战。皇上，你从外省调拨17000援军，刚到一半儿，我老汉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只能与宜良大人会贤上奏，说逆夷情辞意切，恳请通商。至于能否允准，就要等皇上的圣裁了。” 齐共问道：“ 阿将军，你也没有奏报吗？” 阿经阿眉头紧蹙，拿杨芳当挡箭牌：“ 杨功夫畅晓军务，有谋有略，我的本事没法跟他老人家比啊，我是围棋马首是瞻。” 一山听出来了，杨芳和广东大吏们合伙隐匿军情啊，这是。他跟龙文、齐共不约而同地交换了眼神，小课堂里死一般的沉寂。 依山明白，在座诸公都是熟知宦情的文武大员，地位权势相差无几，尤其是杨芳，他虽然是参赞大臣，但太子少傅和侯爵的头衔无人可以比肩。杨芳是本朝头号名将，经常面临危局，那见过的大世面多了去了，进退杀伐容不得丝毫迟疑，必须在瞬间做出决断。对杨芳来说，先斩后奏就如同家常便饭，就是换了别人绝对没这个胆量。此外，杨芳对生死胜败、将处荣辱看得十分通透，有一种可长可变、可圆可方、可生可死、可进可退的战场谋略和官场智慧。如果自己下车伊始，指手画脚、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势必跟杨芳和广东大吏们闹得势不两立。过了好半晌，依山这才试探地问道：“杨功夫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总得补奏吧？” 皇上在千里之外，不了解下情，屡次颁旨要大身踏伐，剿秦逆夷。这要是能剿秦，我老汉早就动手了，何必等诸位前来分工啊？ 依山有自知之明，杨芳都对付不了的敌人，他也一定对付不了。难道这英仪是有三头六臂的怪物吗？杨芳对朝廷虚与委蛇，对战争却相当务实。他把拐杖往地上一戳：“ 依大将军内，龙大人和齐大人他们是文官，看不透这战争的玄机。你是出兵放马、领兵打仗之人，我老汉亲自领你去省河转一转，看一看逆夷船体之大、航速之快、火力之猛、炮术之精，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呐！我老汉苦思苦想一个月，也没想出切实可行的退敌之策，只好等你来大显神通了。” 杨芳知道，一山是靠皇家血脉当上靖尼将军的，只会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要他真枪真刀的打仗差远了。他一山说：“杨功夫啊，皇上让我当靖逆将军，可不是抚远将军啊。皇上从七省调17000兵马入粤，加上本省的60000多水陆官兵，浩浩荡荡89000人马，超过了西征张格尔。要是我们拿不出退敌之策，岂不是辜负了圣意吗？”“ 一大将军，你要是以为本地营兵可以用于打仗，那可就错了。你知道广东沿海有多少疍民渔户吗？60万，全是汉奸。” 一山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什么？60万，全是汉奸？”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一山没想到，刚来到广州，听到的全是丧气话。接下来，一山将会怎么做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

建书香中国，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，阅读加我一个。